各位，上次讲到上传，亦即系蓝天明两仔爷受邀参加贺城乡政府主席金桂田专员嘅生日宴会。宴会一开始，主持嘅人就出力赞扬专员日以继夜为贺城地区所有民众嘅衣食住行而付出咗大量心血同努力。今日又请我哋饮生日酒，仲准备向大家将当今世界潮流同预测未来风向啊等等一一告知，令大家唔会行错路。咁为咗报答金桂田专员嘅好意，已经有唔少讲义气嘅朋友纷纷行动，送上大小唔同嘅红包。不过继续要送嘅朋友呢，就记得红包面度写上自己嘅名。主持嘅人讲到呢处，用手指住东边，果然有两个人抬住托盘向各方位圆台收集，若一刻中功夫，托盘装满礼尚往来。而家又见东红大酒家全身穿着整齐嘅厨师同助手，他们纷纷托出送上佳肴美酒，接着又有多名店小二哥认真帮客人斟酒。请酒主人突然起身高举酒杯，一声叫喊带来有如地震的回应：饮者胜也。何谓叫胜啊？一杯倒入，一滴不剩，杯底向上，空杯为证，立即讲话，证实入肚。为了尊敬，所有烧酒一律要干，何等痛快，不同人士差异甚大，各有讲法，走入愁肠，愁上加愁，这算不同，冇人忧愁，酒过三巡，不再客套，自饮自食，酒肉佳肴不断送上，所有宾客一口二用，能食能讲，天南地北各自吹捧，高舞在手，好话在口，看谁适合随时飞出，互相打听，你我介绍，目的一致，请君告诉当今时势利在何方，多少不论，立即前往。有人指出，小钱不出，大钱不入，各位朋友，机会难逢，请听我讲。金桂田君身为首长，见多识广，若要演讲，一字千金。掌声过后，桂田首长快速起立。各位乡亲、父老朋友、下官，今日有幸有缘面见各位，代表人事，见面初次多讲句物，不负众望。今日世界空起云涌，多年战争难得和平，闲话休提，言归正传。金田桂乡首长咳咗两声，而家先至正式讲话。各位乡亲朋友们，古人有云：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近何时？无论何时何处，醉者缘分也。我哋读书之人常记得，亦即系话，人啊系散多醉少啲。如果战火不停，做人就更难。眼前战可以停，是福是祸，咁就见仁见智。老实讲咧，仲系停战好。如果而家常有打仗，飞机随时落炸弹，机关枪又扫射，我哋点可以聚会饮酒食肉呢？睇嚟我哋不必争论战争与和平嘅血，但边个都未估得到两国和平会如此快速实现，咁系真嘅。若问和平靠谁呢？我人身为专员，有啲唔该讲嘅秘密， 今日破例，不妨泄漏晓晓东康国、北康国两大国停火嘅秘密，系全靠嗰啲卖国贼人，又系我哋嘅总参谋长蓝天明呢？我哋省府去大嘅长官，佢秘密话俾我听，历史罪人系全国总参谋长蓝天明，佢知自己罪大恶极，早已自杀身亡。佢死后，全个身躯已被投入大海之中，变成众大小鱼嘅食物呢。我再话俾各位听，朝廷嘅大官佢哋都话，如果冇蓝天明嘅暗中活动同有意阻拦，我哋早就将北国消灭得一干二净，会得到更大嘅和平。不过而家全国所有大小民众都话，全靠蓝天明暗中卖国，才达到实现最快速的和平。而家边个都明白，两国要痛定思痛，边个都唔想再发动战争。东康国国会及全国政府同样痛定思痛，从现在起唔再内斗，要上下一心，防止再有蓝天明嘅野心家卖国贼出现。今日大白天，宴会生日走上，人人高兴，大谈国事同政治，咁啊暂且放低先。到咗夜间，呢度有人哭泣谈家事，原来今日白天跟随父亲名叫上远嘅人，而家对住母亲哭诉，日头赴宴之时所有见所有闻。呢阵时母子二人变成流泪眼对流泪眼喺度讲，国家最危难嗰阵，五支杂牌联合常胜将军消灭敌军200,000嘅大功臣蓝天明，今日会变成历史罪人，有罪嘅人全家远走他乡改姓换名，未死嘅蓝天明变成最下贱嘅乡下佬上传，累及家人，今后日子点过啊？人们最易想起昔日居住总参谋长豪华官邸嘅夫人公子们，难怪今晚喊到眼都红晒。世间事多变化，而家天眼睇见同一时刻，有人同样叹气，不过内容就唔同啦。唉，大有大嘅难处呢，我哋个仔骨瘦如柴，哎呀，真系头都赤晒呢。在座嘅张雷大保长听咗，拍到个心口砰砰声，对上司就讲啦：主席、夫人啊，我全明白，你两位敬请放心。关于大公子长期患病嘅事情，听日我张某人就会亲自寸步不离，护送大公子去医院面见各位藩邦大医家，死人都医得好嘅生华佗，要佢医病睇病。到时自会话俾大公子，佢到底系得到何种病痛，点样医治嘅。金桂田夫妇听咗就满心欢喜，话有张保长亲自出马，嘿，我哋最放心啦。第日辰时到，张保长就起床梳洗完，叫手下人快脆啲，我要按时出发，通知台轿佬佢哋要准时啊。手下人讲声知道啦，噔噔声就跑开。冇几耐，有架汽车到达停喺藩邦皇家医院门前，被叫做台轿佬嘅人呢，原来是开汽车嘅司机。佢急急打开车门，张雷大保长就带住上司金桂田嘅大公子入咗藩邦皇家大医院。保长知道呢度呢与众不同，求医者无论要医何种病，要先付上一笔钱，先至有资格商量医病噶。 好多人都知范邦医院愿收低求医者的钱呢，就讲明呢种病有得医，如果唔肯收病人嘅钱，就讲明阁下嘅病冇得医啦，唔该你翻屋企等死啦。张雷大保长知道本医院行规，早就办妥手续，又知道有得医，手拖金桂田大公子啱啱坐咗一刻钟，一位着住上下白衫衣服嘅女看护长，带着一位中年高大番邦红须绿眼的男人到达会客厅房。 早晨 ，Hello， Good morning。 经白衣看护长介绍，求医者金先生，16岁，企住讲话，身材高大的中年老番是帮医生和病人专门翻译的人，而家仲未见到大医师噶。他叫第一位求医金先生是哈苏，哈苏，原来哈苏等于是阿叔。中年老番而家再次声明，本医院每日只是帮5个人医病，本医院最有把握医治各种多年都未医得好的重病人，越重病越难医的病人，本番邦医院往往会任何药都不用，又可以快速医好最重病的病人。今日共有5位重病人，最后生的16岁，最老的86岁，其余60几、70几都有，共5人。5时3刻到，一位50几岁最有经验的老番天医出现，他一一指出，为尊敬老人起见，先医老人，最后先医16岁的小儿郎。老番在身边高大的翻译认真问完病，最后就指出2句话，你们通通没药医，通通无需用药医。嘿，这2句话一讲出，当堂吓到所有求医之人，脚仔都软晒，企都企唔稳。老番突然又指住16岁骨瘦如柴的小儿郎讲出咁嘅说话， 你望南望北望东西，心作媒人手作妻，如此过后说后悔，华佗无药可济世，此种病无药可治。 外国大臣呢一番话，今日5位重病人是不是真的要等死？监护人张保长等人又有什么说话要讲？到底无药医定是无需药医？百发百中的天医是怎样看病医病的呢？外国神医最有医病本事的人一番实话实说，好像华佗在世定生死，那可惜外国话呢占大本，有生有死，是生是死最重要听明先至得。上年纪外国老番而家明白自己身边嘅翻译虽然尽力，而家反而令到5位病人更加心慌，心知不妙而停咗嘴。咁讲话认真，再加埋用手势，神一嗰个认真医啦。光阴如今，要快速医病，就向最老80几岁的病人要医何处啊？老人就用手指住自己双脚膝盖， 2个膝头哥长期痛，夜晚呢痛到瞓唔着觉，行路难，乜嘢药都食过啦，哎呀照旧都系痛。 外国大神医同翻译听咗，细声加耐心，只见大天医就答啦 ：OK， 我明白啦，我话俾你听，因为你家中好有钱，有钱嘅人个个都最习惯长期坐住大便，从此两边脚膝盖弯曲嘅角度唔够。长期咁样慢慢咁骨里头会积水，所以会痛，呢种病无药可治，不必乱用药治。 哦，告诉你，你每日早晚要踎一次地，每次深度数100下等于一分钟，每日两次共踎地两分钟，早上一分钟，夜晚一分钟， OK？ 一段时间之后，两只膝盖永远唔会再痛， OK？ 第一位最老病人听咗之后，千恩万谢退下啦。出门嗰阵，最老病人三次回头望，包括望住高高挂起嘅招牌“医院日日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嗰两行大字啊。嗱，而家外国天医咧又开始问第二位病人啦：你有何种病痛？边度痛？病人就苦瓜干咁样答： 大天医，哎呀，我两边膊头日日痛到攞命啊，左右两只手都唔敢喐，着衫啊好难，到咗夜晚呢仲加痛。 企住唔喐嘅红酥绿眼番邦依家听咗少少讲啦： 哦，OK， 哦，告诉你，你嘅病痛叫肩周炎，世上无药可医得断尾 ，OK？ 但系你唔好怕，只要你照我嘅办法去做，我包保你几日就会医好嚟相肩嘅大痛病。 面上一直有痛苦样，一味咬紧老牙嘅病人听咗之后又惊又喜啊！ 哎呀，咁就敬请大天医快啲打救啦，等我早日脱离苦海。 天医又问啦： 你有冇见过乌龟同乌龟行路呢？ 病人就急忙答啦： 哎呀，大天医啊，本人唔止乌龟见过，连我啲水鱼黄伯都见过咧。 哦 ，OK， 很好很好。你嘅病膊头痛，又名重症肩周炎，同样无药根治，要想快效，立即学乌龟或者水鱼行路。 咁请问大天医，每日学乌龟黄伯行路，未知要行几远几耐呢？ 咯，每天学乌龟黄伯行路要讲究科学，最科学系照嚟嘅身长十倍就够。OK， 嗰下系七尺男儿。你每日慢慢行七丈远，就等于个人嘅身长十倍。慢慢咁行，几分钟就够。肚要离地，咁样做作就能够医后嚟嘅膊头长期痛症啦。OK？ 第二位重症病人听完就表示明白。好开心咁离开啦。轮到第三位病人睇病， 你病在哪里？请快啲告诉我。 咁第三位病人呢，讲说话就好细声嘅。咁天医又点样医佢呢？正是师翁李白曹雪芹，笔下挥舞显超群。天生我才无人要，可怜两位饿饭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